资治通鉴卷第四十五，汉纪三十七，显宗孝明皇帝下。永平四年春，帝进出观览成帝，欲遂教列河内。东平王苍上书谏，帝览奏即还宫。秋九月戊寅，千圣哀王建薨，无子，国除。冬十月乙卯，司徒郭丹、司空冯房冕以河南尹沛国范谦为司徒，太仆福公为司空。公战之兄子也。凌乡侯梁松左愿望悬飞书诽谤下狱死。初，上为太子，太中大夫正兴子仲以通经之名。太子及山阳王经因梁松以坚薄请之，仲曰：“太子储君无外交之意，汉有旧防，藩王不宜私通宾客。”松曰：“长者意不可逆。”仲曰：“犯禁处罪，不如守正而死。”遂不往。即松败，宾客多坐之，为仲不染于此。于田王广德将诸国兵三万人攻沙车，又沙车王贤杀之，并其国。匈奴发诸国兵为于田，广德请降。匈奴立贤质子不居征为沙车王，广德又攻杀之，更立其弟其离为沙车王。东平王苍自以至亲辅政声望日重，亦不自安，前后累上书称：“自汉兴以来，宗室子弟无德在公卿位者，岂上票骑将军印绶，退就藩国。”辞甚恳切，帝乃许苍还国，而不听上将军印绶。五年春二月，苍罢归藩，帝以骠骑长史为东平太傅，愿为中大夫，令史为王家郎，加赐钱5000万，布10万匹。冬十月，上行幸业，是月还宫。十一月，北匈奴寇五原，十二月，寇云中，南单于击阙之。是岁，发遣边民在内郡者，赐庄钱人2万。安封代侯窦荣年老，子孙纵旦，多不法。长子穆赏内皇公主，矫称殷太后诏，令陆安侯刘须去父，以女弃之。须父家上书言状，帝大怒，尽免穆等官。诸窦为郎吏者，皆将家属归故郡，独留荣京师。荣寻薨。后数岁，穆等复作事，与子勋宣皆下狱死。久之，召还荣夫人与小孙一人居洛阳。六年春二月，王洛山出宝鼎献之。夏四月甲子，诏曰：“祥瑞之将以应有德，方今正化多辟，何以治之？”亦曰：“鼎向三公，岂公卿奉职得其礼耶？”其次三公帛50匹，九卿2000担半之。 先帝诏书，晋人上谥严盛，而谏者张奏颇多服辞。自今若有过称虚誉，尚书皆以义而不省，是不为产子痴也。冬十月，上行姓鲁。十二月，还姓阳城。壬午，还宫。是岁，南单于阔死。单于末之子苏立，为丘除车林低单于，数月复死。单于阔之弟常立，为胡爷失竹侯低单于。七年春正月癸卯，皇太后因事崩。二月庚申，葬光烈皇后。北匈奴尤盛，朔寇边，遣使求和事，上记其交通，不复为寇，许之。以东海向宗君为尚书令。初，君为九江太守，五日一听事，西省院使，比都有府内，属县无事，百姓安业。九江旧多虎豹，常目射箭井，而尤多伤害。君下计属县曰：夫江淮之有猛兽，有北土之有鸡豚也。今为民害，就在残吏，而劳秦张补，非忧恤之本也。其勿退奸贪，思尽忠善，可移去见景，除削克制，其后无复虎患。帝闻君明，故任以枢机。君谓人曰：国家喜文法廉吏，以为足以止奸也。然文吏习为欺慢，而廉吏轻在一己，无益百姓流亡，盗贼为害也。君欲叩头正之，实未可改也。九江自苦之，乃可言耳。未及言，会迁司隶校尉。后上闻其言，追善之。八年春正月己卯，司徒范千薨。三月辛卯，以太尉于延为司徒。魏尉赵喜行太尉事。越司马郑重使北匈奴，单于欲令众败，众不为屈。单于为首，必之不与水火，众拔刀自噬。单于恐而止，乃更发使随众还京师。初，大司农耿国上言，移至度辽将军屯五原，以防南匈奴逃亡。朝廷不从。南匈奴虚补古都侯等，知汉与北鲁交使，内怀嫌怨，欲叛，密使人诣北鲁，令遣兵迎之。郑重出塞，已有意，嗣后果得虚补使人，乃上言以更置大将，以防二鲁交通。由是使至度辽营，以中郎将吴唐行度辽将军事。将黎阳虎牙营事屯五原曼柏。秋，郡国十四大水。冬十月，北宫城。丙子，募死罪系囚亦度辽营。有罪亡命者，令赎罪各有疵。楚王英奉黄坚白丸以国相曰：托在藩府，过恶累积，欢喜大恩，奉送坚薄，以赎千罪。国相以闻， 诏报曰：楚王宋黄老之威严，赏浮屠之仁慈，节资三月与神为事，何贤何宜，当有悔吝。其还熟以著伊普塞桑门之圣传。初，帝闻西域有神，其名曰佛，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，得其书及沙门以来，其书大抵以虚无为宗，贵慈悲不杀，以为人死精神不灭，随复受刑，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，故所贵修炼精神以至为佛，善为宏阔盛大之言，以劝诱于俗，精于其道者号曰沙门。于是中国始传其术，图其形象，而王公贵人独楚王英最先好之。人淫秽，日有食之，即召群司免修职事，极言无秽。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，各言得失。帝览章，身自引咎，以所上班事百官，诏曰：群僚所言皆朕之过，民冤不能理，吏辖不能尽，而轻用民力，善修宫宇，出入无节，喜怒过疵，永览前界，悚然惊惧，徒恐博德，久而至怠耳。北匈奴虽遣使入贡，而寇超不息，边城骤闭。帝亦遣使报其使者，郑重上书谏曰：臣闻北单于所以邀至汉使者，欲以离南单于之众兼三十六国之心也，又当扬汉和亲，夸世临敌，令西域欲归化者局促狐疑，怀土之人绝望中国耳。汉使既到，便言简自信，若复遣之，鲁必自谓得谋，其群臣博弈者不敢复言。如是南庭动摇，乌桓有离心矣。南单于久居汉地，据之行事，万分离析，悬为边害。今幸有度辽之众扬威北垂，虽勿报答，不敢为患。帝不从，复遣众往。众因上言：臣前奉使，不畏匈奴败，单于悔恨，遣兵为臣，今复贤命，必见凌折。臣诚不忍持大汉节对瞻求独败，如令匈奴遂能服臣，将有损大汉之强。帝不听，众不得已，即行，再录连尚书故正之，召窃责众，追还，系廷尉，会赦，归家。其后帝见匈奴来者，闻众与单于争礼之状，乃复召众为军司马。九年夏四月甲辰，召司隶校尉、部刺史岁上莫受长吏逝世三岁以上，制状游役者各一人与祭协上，及犹不至者亦已闻。是岁大有年，此皇子公号曰灵寿王，党号曰崇熙王，未有国义。帝崇尚儒学，自皇太子诸王侯 及大臣子弟、功臣子孙，莫不受惊。又为外戚樊氏、郭氏、殷氏、马氏诸子立学于南宫，号四姓小侯，至五经师，搜选高能以授其业。自七门与林之事，悉令通孝经章句，匈奴亦遣子入学。广陵王经复呼相公谓曰：“我冒昧先帝，先帝三十得天下，我今亦三十，可起兵卫。”相者亦立告之，经惶恐，自系欲帝加恩，不考及其事。诏不得臣属利民，为食租如故，使相中尉谨肃谓之。景又使屋祭祀祝祖，召长水校尉樊稠等杂至其狱，示敬奏请诸卿。帝怒曰：“诸卿以我弟故欲诛之，及我子，卿等敢尔耶？”稠对曰：“天下者高帝天下，非陛下之天下也。春秋之义，君亲无将，将而必诛。臣等以经嘱托母弟，陛下留圣心加恻隐，故敢请耳。如令陛下子，臣等专诛而已。”帝叹息善之。稠，弘之子也。十年春二月，广陵司王经自杀，国除。夏四月戊子，赦天下。闰月甲午，上幸南阳，召孝官弟子作雅乐，奏鹿鸣。帝自奏勋池贺之，以于嘉宾。还幸南顿。冬十二月甲午，还宫。初，陵阳侯丁林卒，子弘当袭封。尚书称病，让国于帝圣，不报。祭葬，乃挂崔牒于冢庐而逃去。有人九江报郡欲弘于东海，让之曰：“喜伯夷无札，乱世全行，故得身其志耳。春秋之义，不以家事废王室，仅子以兄弟私恩而绝父不灭之基，可乎？”弘感悟垂涕，乃还救国。鲍俊因上书见弘经学至行，上征弘为侍中。十一年春正月，东平王苍与诸王俱来朝，月余还国。帝临送归宫，凄然怀思，乃遣使手诏赐东平国中父曰：“辞别之后，独坐不乐，因旧车归，服侍而饮，瞻望永怀，实劳我心。送及采书，以增叹息。日者问东平王，出家何等罪乐？王言为善罪乐，其言甚大，复是妖妇矣。今送列侯印十九枚，诸王子年五岁以上能屈拜者，皆令代之。”十二年春，哀牢王柳茂率其民五万余户内附，以其地至哀牢伯南二县，使通伯南山，渡澜沧水。行者苦之，歌曰：“汉德广，开步宾，渡澜沧为他人。”初，平地时， 何便绝坏，久而不修。建武十年，光武欲修之。郡宜令越郡上言，民心备兵革，未宜兴义，乃止。其后便渠东侵，日月弥广，掩遇百姓怨叹，以为县官横行他意，不先民籍。会有见乐浪王景能治水者，下四月诏发卒数十万，前景与将作业者王吴修汴渠堤，自荥阳东至千盛海口千余里，十里立一水门，令耕乡回筑，无复溃漏之患。景虽减省役费，然犹以百亿计焉。秋七月乙亥，司空扶公罢，以位以大司农牟荣为司空。是时天下安平，人无徭役，岁比登忍，百姓殷富，素胡三十，牛羊披也。十三年夏四月，汴渠城，河汴分流，复其旧迹。辛巳，帝行幸荥阳，巡行河渠，遂渡河，登太行，幸上党，人吟桓公。冬十月，壬辰会，日有食之。楚王英与方士作金龟玉鹤，刻文字为福瑞。南子燕广告英与渔阳王平、严中等造作图书，有逆谋。事下暗验，有私奏，英大逆不道，请诛之。帝以亲亲不忍。十一月，废英，徙丹阳泾县，赐汤沐邑五百户，男女为侯主者十亿如故。许太后勿上喜寿，留住楚宫。先是有司以英谋告司徒于言者，言以英翻妻至亲，不然其言，即英事绝，诏书窃让言。十四年春三月甲戌，言自杀。以太常周泽行司徒事，请之，复为太常。夏四月丁巳，以巨鹿太守南阳行牧为司徒。楚王英至丹阳自杀，诏以诸侯礼葬于京，封燕广为折间侯。是时穷至楚域，岁至累年，其词语相连，自京师亲戚诸侯周郡豪杰，即考案例阿父作死喜者以千数，而戏欲者上数千人。初，樊稠帝委为其子赏求楚王英女，稠闻而止之曰：“建武中，吾家并受荣宠，一宗武侯，时特进一言，女可以配王，男可以上主，但以贵宠过盛，即为祸患，故不为也。其尔一子，奈何弃之于楚乎？”委不从，即楚事绝，仇已足，上追念仇谨克，故其诸子皆得不作。颖因书天下名士，上得其禄，有吴郡太守尹兴明，即征兴及院士五百余人，以廷尉就考，朱吏不生略制， 死者大半，为门下院陆续主簿梁鸿、公曹使四勋，备受五毒，肌肉消烂，终无一词。婿母子吴来洛阳，坐实以愧婿。婿虽见考，辞色未尝变，而对时悲泣不自生。至遇使者问其故，婿曰：“母来不得见，故悲耳。”问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婿曰：“母节肉未尝不方，断葱以寸为度，故知之。”使者以状文，上乃赦星等，禁锢终身。言中王平辞引遂乡侯耿建、朗陵侯臧信、护泽侯邓礼、曲城侯刘建。建等辞未尝与中平相见。是时上怒甚，吏皆惶恐，诸所连及率一切陷入，无敢以情述者。侍御史建朗心伤其冤，是以建等物色，独问中平，而二人错愕不能对。朗知其诈，乃上言建等无奸，专为中平所诬，以天下无辜，类多如此。帝曰：“即如是，中平何故引之？”对曰：“中平自知所犯不道，故多有虚隐，既已自明。”帝曰：“即如是，何不早奏？”对曰：“臣恐海内别有发其奸者。”帝怒曰：“立持两端，使提下垂之，左右方引去。”朗曰：“愿一言而死。”帝曰：“谁与共为章？”对曰：“臣独作之。”上曰：“何以不与三府议？”对曰：“臣自知当必族灭，不敢多污染人。”上曰：“何故族灭？”对曰：“臣考试一年，不能穷尽奸状，反为罪人送冤，故之当族灭。然臣所以言者，诚记陛下以觉悟而已。臣见考求在世者，咸共言妖恶大故，臣子所宜同疾，仅出之不如入之，可无后则。是以考一连十，考十连百，又公卿朝会，陛下问以得失，皆常贵言。就至大罪祸及九族，陛下大恩，才止于身，天下幸甚。及其归舍，口虽不言，而仰屋窃叹，莫不知其多冤，无敢侮陛下言者。臣今所陈，诚死无悔。”帝一解，召前朗出。后二日，车驾自幸洛阳御路囚徒，礼出千余人。时天旱及大雨，马后亦以楚玉多烂，成见为帝言之。帝恻然感悟，夜起彷徨，由是多所降诱。人成令汝南元安迁楚郡太守，道郡不入府，先往按楚王英御事，礼其无名宴者，条上出之。府城院使皆叩头争，以为阿父反鲁，法与同罪，不可。安曰：“如有不和，太守自当坐之，不以相及也。” 遂分别具奏。帝感悟，即报许，得出者400余家。夏五月，讽故广陵王经子元寿为广陵侯，时6县，又封窦荣孙嘉为安丰侯。初作寿陵，至令流水而已，无得起坟。万年之后扫地而祭，雨水抚背而已。过100日，为40设殿，至立足数人，供给洒扫。敢有所兴作者，以善意宗庙法从事。15年春2月庚子，上冬旬，癸亥，庚于下邳。3月至鲁，幸孔子宅，亲御讲堂，命皇太子诸王说经，又幸东平大梁。夏4月庚子，桓公封皇子公为巨鹿王，党为乐成王，衍为下邳王，畅为汝南王，丙为常山王，常为济阴王。帝亲定其封域，才令半处淮阳。马后曰：诸子数县，于志不亦简乎？帝曰：我子岂宜与先帝子等，遂己2000万足矣。以四摄天下。业者仆业耿丙朔上言请击匈奴，上以显亲侯窦固常从其世父荣在河西，明袭边事，乃使丙固与太仆寨荣、虎贲中郎将马廖、夏伯侯刘璋、好志侯耿忠等共议之。耿丙曰：昔者匈奴原隐公之类，并左任之属，故不可得而治。孝武既得河西4郡及居延朔方，鲁失其肥饶蓄兵之地，羌胡分离，唯有西域，俄复内属，故呼韩爷单于请示款塞，其事亦成也。今有南单于形势相似，然西域尚未内属，北鲁未有信作，单于以为当先击白山，得伊吾，破车师，通使乌孙诸国，以断其右臂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，破此复为折其左脚，然后匈奴可击也。上善其言，义者或以为仅兵出白山，匈奴必并兵相助，又当分其东以离其众，上从之。12月以丙为驸马都尉，故为奉车都尉，以冀都尉秦鹏为丙父，耿忠为故父，皆至从事司马，出屯凉州。丙国之子，忠衍之子，廖元之子也。16年春2月，遣荣与度辽将军吴唐将河东西河羌胡及南单于兵11000骑出高阙塞，窦固耿忠率90敦煌张掖甲卒及泸水羌胡12000骑出90塞，耿丙秦鹏率5威陇西天水穆氏及羌胡1000骑出张掖居延塞。冀都尉来苗护乌桓校尉文牧 将太原、雁门、代郡、上谷、渔阳、右北平、定襄郡兵及乌桓鲜卑万一千骑出平城塞，伐北匈奴。窦固、耿忠至天山及呼衍王，斩首千余级，追至蒲类海，取伊吾卢地，至宜河都尉，留力士屯田伊吾卢城。耿丙、秦鹏及匈林王掘墓600余里，至三木楼山而还。来苗文木至匈河水上，卢皆奔走，无所获。寨戎与南匈奴左贤王信不相得，出高阙塞900余里，得小山。信妄言以为捉邪山，不见鲁而还。戎与吴唐作斗留未诺，下狱免。戎自恨无功，出狱数日，呕血死。临终谓其子曰：“吾蒙国厚恩，奉使不称，身死诚残恨，亦不可以无功受赏。死后若惜不上所得物，身自缢兵屯，效死前行，以复无心。”祭祖，其子庞上书巨臣遗言，弟雅仲同，方更任用，闻之大惊，皆叹良久。乌桓鲜卑每朝贺京师，常过戎种拜谒，仰天豪气。辽东利民未立祠，四时奉祭焉。窦固独有功，家位特进。故使假司马班超与从事郭循俱使西域。超行到鄯善，鄯善王广奉超礼敬备甚，后呼更书谢。超谓其官属曰：“宁绝广，礼义薄乎？”官属曰：“胡人不能长久，无他故也。”超曰：“此必有北虏使来，胡夷为之所从故也。明者笃未蒙，况以助耶？”乃召士胡，诈之曰：“匈奴使来数日，今安在乎？”士胡惶恐曰：“已到三日，去此30里。超乃避士胡，悉会其力士36人，与共饮酒酣，因激怒之曰：“青草与我俱在绝域，今鲁使到才数日，而王广礼敬即废，如令鄯善收吴蜀送匈奴，骸骨常为豺狼食矣，为之奈何？”官属皆曰：“今在危亡之地，死生从司马。”超曰：“不入虎穴，不得虎子。当今之计，独有阴夜以火攻鲁，使彼不知我多少，彼大震步，可舔尽也。灭此鲁，则鄯善破胆，功成事立矣。”众曰：“当与从事议之。”超怒曰：“吉凶决于今日，从事闻俗利，闻此必恐而谋泄，死无所名，非壮士也。”众曰：“善。”初夜，超遂将力士往奔鲁营，会天大风。超令10人持鼓藏鲁舍后，约曰：“见火燃，皆当鸣鼓大呼。”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。超乃顺风纵火，前后鼓噪， 鲁仲惊乱，抄手格杀三人，立兵斩其使及从事三十余级，余众百许人悉烧死。明日乃还，告郭循，循大惊，继而色动，朝知其意，举手曰：“愿虽不行，班超何心独善之乎？”循乃曰：“超于是召善善王广，以卢石首示之，一国震怖。超告以汉威德，自今以后勿复与北鲁通。”广叩头，愿蜀汉无二心，遂纳子为质。还白斗故，故大喜，具上超功效，并求更玄使使西域。帝曰：“例如班超，何故不遣而更选乎？今以超为军司马，令遂前功。”故复使超使于田，欲议其兵。超愿旦将本所从三十六人，曰：“于田国大而远，今将数百人，无益于强，如有不虞，多益为累耳。”是时于田王广德雄章难道，而匈奴遣使监护其国。超既至于田，广德礼义甚疏，且其俗信巫。巫言：“神怒，何故欲向汉？汉时有刮马，即求取以辞我。”广德遣国相斯莱比就超请马，超密知其状，报许之，而令巫自来取马。有请巫至，超即斩其首，手撕来笔，鞭笞数百，以巫首送广德，因责让之。广德素闻超在善善诛灭卢使，大惶恐，即杀匈奴使者而降。超重赐其王以下，因镇抚焉。于是诸国皆遣子入仕。西域与汉绝六十五载，至世乃复通焉。超彪之子也。淮阳王言性骄奢，而御下严烈，有上书告言语鸡兄谢衍及子婿韩光，找坚骨作图谶，辞祭祝祖，事下暗宴。五月癸丑，衍光及司徒行牧皆作死，所怜及死袭者甚众。戊午会，日有食之。六月丙寅，以大司农西河王敏为司徒。有司奏请诸淮阳王言，上以言罪薄于楚王英。秋七月，喜言为富陵王十二县。是岁，北匈奴大入云中，云中太守连范拒之，力以众少，欲遗书庞俊求救，范不许。会日暮，范令军士各交付两具，三头若火，营中星烈。鲁卫汉兵救至，大惊，待旦将退。范令军中入食，臣往赴之，斩首数百级。鲁自相临界，死者千余人，由此不敢复向云中。范丹之孙也。十七年春正月，上当夜元陵，夜梦先帝太后如平生欢，祭物悲不能寐， 即按例，明旦日吉，遂率百官上陵。其日将甘露于陵树，帝令百官采取以见。会毕，帝从席前扶玉床，使太后敬怜中物，感动悲涕，令一之则装具，左右皆泣，莫能仰视。北海靖王穆弘，穆少好学，光武及上皆爱之，常遣中大夫以京师朝贺，召而谓之曰：“朝廷设问寡人，大夫将何辞以对？”使者曰：“大王忠孝慈仁，敬贤乐事，臣敢不以实对。”穆曰：“须子威我哉，此乃古幼时禁屈之行也。大夫其对以古袭爵以来，志意衰堕，声色是于犬马嗜好，乃为相爱耳。其志虑未甚如此。”二月乙巳，司徒王敏薨。三月癸丑，以汝南太守鲍玉为司徒，玉永之子也。益州刺史梁国朱府宣示汉德，威怀远夷，自汶山以西，前世所不至，征朔所未加，白狼盘木等百余国，皆举种称臣奉贡。白狼王唐邹作诗三章，歌颂汉德。府使建为郡院，由公议而献之。初，秋辞王建为匈奴所立，以示鲁威，具有北道，攻杀疏勒王，立其臣都提为疏勒王。班超从建道至疏勒，去都提所居盘陀城90里，逆潜力田律先往降之，敕律曰：“都提本非疏勒种，国人必不用命，若不及降，便可执之。”律既到，都提见律轻弱，殊无降意，律因其无备，遂前劫赴都提，左右出其不意，皆惊惧奔走。律持报抄，抄即复之，悉召疏勒将吏，说以秋辞无道之状，因立其故王兄子忠为王，国人大悦。抄问忠及官属：“当杀都提耶？生遣之耶？”贤曰：“当杀之。”抄曰：“杀之无益于事，当令秋辞知汉威德。”遂解遣之。夏五月戊子，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怀远，降物显应，并及朝堂奉觞上寿，至曰：“天生神物以应王者，远人目化，实有有德，朕以虚薄，何以享思？为高祖光武圣德所辟，不敢有辞，其敬举觞。太常则即日策告宗庙，仍推恩赐民绝疾素有疵。”冬十一月，遣奉车都尉窦固、驸马都尉耿炳、冀都尉刘璋出敦煌昆仑塞及西域，炳璋皆去扶转以属固，合兵14000骑，击破白山鲁于蒲类海上，遂进击车师。车师前往， 即后王之子也。其庭相去五百余里，故以后王道远，山谷深，士卒寒苦，欲攻前王。丙以为先复后王，并立根本，则前王自服，故既未决，丙奋身而起曰：“请行前。”乃上马引兵北入，众军不得已并进，斩首数千级。后王安得阵步，走出门迎丙，脱帽抱马足降。丙将以义故，其前王亦归命，遂定车师而还。于是故奏复至西域都护及务己校尉，以陈穆为都护，司马耿恭为务校尉，屯后王部金蒲城，业者关宠为己校尉，屯前王部柳中城，屯各至数百人，公旷之孙也。十八年春二月，召窦固等罢兵还京师。北单于前左路离王率二万骑击车师，耿恭遣司马将兵三百人救之，皆为所没。匈奴遂破杀车师后王安德，而攻金蒲城。公以毒药赴使，欲匈奴曰：“汉家见神，其重创者必有益。”鲁重使者视窗皆废，大惊，会天暴风雨，随雨击之，杀伤甚重。匈奴震怖，相谓曰：“汉兵神，真可畏也。”遂解去。夏六月己未，有星备于太微。耿恭以疏勒城旁有涧水可固，引兵拒之。秋七月，匈奴复来攻，拥绝涧水，攻于城中穿井十五丈，不得水，力士可伐，至诈马粪之而引之。公身自率士挽拢，有请水泉奔出，众皆称万岁，乃令力士扬水以示鲁，鲁出不意，以为神明，遂隐去。八月壬子，帝崩于东宫前殿，年四十八。遗诏：吴起寝庙，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。帝尊奉建武制度，无所变更。后妃之家不得封侯御政，馆陶公主为子求郎不许，而赐钱千万，谓群臣曰：“郎官上应列秀，出载百里，苟非其人，则民受其殃，是以难之。”公车以反之日不受章奏。帝闻而怪曰：“民废农桑，远来易阙，而复居以禁忌，岂为政之义乎？”于是遂捐其志。尚书言张二妹为贵人，张经历小旧典，久次当迁重职。帝为后宫亲属，竟不用，是以立得其人，民乐其业，远近未服，户口资职焉。太子即位，年十八，尊皇后曰皇太后。明帝初崩，马氏兄弟争欲入宫，北宫卫士令杨仁披甲持戟，严勒门卫，人莫敢轻进者。 朱马乃共赠人于张帝，言其俊客，帝知其忠，欲善之，拜为十方令。壬戌，葬孝明皇帝于显节陵。冬十月丁未，赦天下。诏以行太尉事节襄侯熙为太傅，司空荣为太尉，并录尚书事。十一月戊戌，以蜀郡太守第五轮为司空。轮在郡公卿，所举例多得其人，故帝自远郡用之。燕齐秋辞，公莫都护陈穆，北匈奴为官宠于柳中丞。会中国有大丧，救兵不至，车师复叛，与匈奴共攻耿恭。恭率力示众御之，数月食尽穷困，乃主凯弩食其金阁。恭与士卒推诚同死生，故皆无二心，而稍稍死亡于数十人。单于知公已困，欲必降之，遣使召公曰：若降者，当封为白乌王，弃以女子。公诱其使上城，手击杀之，置诸城上。单于大怒，更一兵围攻，不能下。官宠上书求救，召公卿会议，司空伦以为不宜救。司空鲍玉曰：今使人于危难之地，急而弃之，外则纵蛮夷之暴，内则伤死难之臣，常令全食，后无边事可也。匈奴如复犯塞为寇，陛下将何以使将？有二部兵人，才各数十，匈奴为之力寻不下，是其寡弱力尽之效也。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将精骑二千，多其番制，备道兼行，以赴其急。匈奴疲疾之兵，必不敢当。四十日间足还入塞，帝然之。乃遣征西将军耿炳屯酒泉行太守事。遣酒泉太守段鹏与业者王蒙、黄甫元发张掖、酒泉、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和七千余人以救之。贾臣会日有食之。太后兄弟虎贲中郎将廖及黄门郎房光中明帝事未尝改官。帝以廖为卫尉，房为中郎将，光为乐伎校尉。廖等轻身交节，官盖之事整复屈之。第五轮上书曰：臣闻书曰，臣无作威作福，其害于尔家，凶于尔国。近世光烈皇后虽有爱天志，而亦损阴事，不假以权势。其后良斗之家互有非法，明帝即位竟多诛之。自是洛中无复全期，书记请托一皆断绝。又欲诸外戚曰：苦身待世，不如为国，待盆望天，势不两失。今之义者，复以马氏为言。妾闻魏魏廖以步三千匹，城门校尉房以钱三百万，司善三府衣冠，知与不知，莫不必己。又闻腊日 以遗其在洛中者钱各5000。月祭校尉光腊用羊300头，米400斛，肉5000斤。臣愚以为不应经意，惶恐不敢不以闻。陛下情欲后之，亦宜所以安之。臣今言此，诚欲上忠陛下，下全后家也。是岁，京师及兖豫徐州大旱。